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 第108章，夜半绝尸。司藤小姐走走停停，也许是在感应白鹰的存在也说不定呢。谁知道司藤的回答相差甚远。 这里太大了，我也实在想不出秦来福会把白鹰埋在哪里。 所以嘛，看来挨处挖是势在必行了。 严福瑞不死心地继续争取。 要不把秦放叫过来嘛，两个人挖比一个人挖快啊，还能…… 司藤的目光冷冷瞥过来，严福瑞心里一咯噔，就把接下来想说的那句还能互相聊个天解解闷给咽下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司藤做了个奇怪的举动，他脱掉了鞋子坐到地上，脚心和掌心都挨着地，乍看上去像是电视里的瑜伽姿势。严福瑞心里犯了嘀咕，正想问他是不是自己也要脱，下一秒钟眼前一花，他看到司藤的手脚同时陷进了地下，倒也不是陷得很深，一寸有余。严福瑞一颗心紧张得砰砰直跳，他俯下身子细看，发现司藤的脚面和足面都已经藤化，乍看上去都像是藤枝入土。这场景，严福瑞的心里一动，赶紧又趴下身子把耳朵贴近地面，果然那种无数藤条争相往土里抽身的声音几乎是密密簇簇。可以想见，在地下必然是四面八方随时分出紧锣密布的枝丫杈条，像是张开巨大的网，每一根藤条末梢都是一双锐利的眼睛或者嗅觉灵敏的鼻子。司藤的唇角露出一抹浅笑。 不管怎么样，白鹰的尸骨一定在这山上，我就不费那个事去找什么具体地点了，我把这山都给翻一遍。 严福瑞近乎敬畏地看着司藤，甚至下意识把身子挪开了些。以前他也拔起过林子里杂七杂八生长着的草或者树苗，知道虽然地面上的部分看似不起眼，地下的根须却可以抽伸到很长很深。严福瑞知道司藤在干什么了，他是妖，他以身为根，操控驱动着无数的根须，要把这西沼山的地下统统翻一遍。白鹰小姐选的藏骨地点也许很复杂，也许有机关，也许是很多步骤的难解谜题，但是用不着费那么多事了。 我把这山都给翻一遍。 根须会避开建筑物的地基，灵巧绕过，一切都将进行得天翻地覆而又悄无声息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严福瑞忽然想起一个问题，司藤小姐就这样使用妖力没关系吗？刚想开口询问，见她双目紧闭，形同入定，严福瑞想叫她，又怕惊扰了她以致走火入魔。正犹豫间，司藤突然闷哼一声，紧接着脸色煞白，像是被大力反噬，一下子瘫了下去。严福瑞吓了一大跳，他赶紧过去扶他，好在司藤尚有知觉，呢喃了句： 走，我们先回去。 严福瑞手忙脚乱，他赶紧背起司藤，也不知道是脑子里哪根筋打错了，居然还不忘记把那把从客栈里顺来的铁锨夹在腋下，深一脚浅一脚哆嗦着下台阶时，忽然听到司藤在说话，像是自言自语。严福瑞竖起耳朵去听， 没留神脚下一滑，胳膊顺势一松。 啊！ 那把铁锨顺着台阶一路光里光当，在这寂静夜里，简直等同敲锣打鼓，听得他头皮发麻。好不容易这声响终于歇下去了，严福瑞僵在当地，两腿发软，自己给自己打气道： 哦，阿弥陀佛，菩萨保佑，没事没事，应该没人听见吧，宝奶肯定都睡觉，应该不会出来看嘞。 很显然，保安要比他想象的尽职多了。回应严福瑞的是迎面而来明晃晃的手电筒光，夹杂着粗声粗气的怒吼声： 谁啊，你们是干嘛的？ 秦放大半夜的驱车赶过来，费了好多口舌，也塞了钱，才算是把严福瑞和司藤顺利带出来。驱车回客栈的路上，严福瑞一直委屈地自言自语： 我也想说我们是游客的嘛，就是想看雷峰塔夜景，所以故意待得晚了，但是我不呛啊。啊，你不晓得啊，他们滴点素质都没得，一点都不尊重人，说我一看就像贼，还拿把铁锹在手头。我说啊，我跟司藤小姐是认得的，是朋友啊，但是他们死活都不信，你说哪个办？ 秦放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严福瑞： 行了，少说两句吧，扶好司藤。 严福瑞不吭声了，直到车子在客栈前停下，他才咦了一声： 哎，秦芳，你不是说路不够宽，不让开上来吗？ 秦芳拉开后车门，抱下司藤，说了句： 晚上能开。 严福瑞愣了半晌，他深深觉得这交通规则实在是太复杂了。司藤一直没醒，脸色很不好。秦放先把他抱回房，盖上了毯子休息。有了前一次的经验，他决定先守到第二天，如果司藤一直不醒，身体又出现疼化，那就像上次一样，依葫芦画瓢，先埋进土里再说。严福瑞耷拉着脑袋在边上站着，几次欲言又止，末了期期爱爱： 我当时是想到了的，我是想问他，就这么动用妖力要不要紧来的，就是还没来得及问。 秦放想了想， 他一定也想到了这一点，只是他太想找到白鹰的尸骨了，司藤可能觉得只要找到白鹰，即便不舒服一阵子也是值得的。 严福瑞忽然想起了什么： 对了，秦放，我想起来司藤小姐当时说了什么了。 他有点激动。 我背着他离开的时候，他一直在重复一句话，我当时听得模模糊糊的，又惊动了保安，吓得就给忘了。刚刚你说到白鹰小姐的尸骨，我一下想起来了，司藤小姐当时说的是白鹰的尸骨根本不在山上。 白鹰的尸骨根本不在山上。 秦放的眉头慢慢皱起来。 不是在山上吗？ 严福瑞肯定地摇头： 哎，不是嘞，你不晓得，当时司藤小姐用妖力，我猜啊，整座山头都被她翻过了，她说不在就肯定不在，要么不在地底下。 奇怪了，不在地底下会在哪儿啊？不会是供在雷峰塔里面吗？ 越说越离谱了，雷峰塔游人如织，怎么会把白鹰的尸骨放到塔里面呢？秦放催严福瑞回去休息： 别想了，明天再说吧，都累了。 严福瑞踢踏着步子走远，屋子里安静下来。秦放搬了张椅子在司藤床前坐下，帮他掖了掖毯子的边角，掖着掖着动作忽然慢下来，耳边再次回想起严福瑞的话： 奇怪了，不在地底下会在哪儿？不会是供在雷峰塔里面吧？ 秦放掏出手机打开网页，在搜索栏输入了雷峰塔三个字，跳出好多来。秦放滑动着触屏匆匆浏览，大多是景点推荐或者用户点评。忽然间他停止了滑屏，目光长久停在一行字上，那是一行标题，是鲁迅的经典杂文《论雷峰塔的倒掉》。秦放的脑子里电光火石的一闪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提醒着他。秦放迟疑地点进了正文。鲁迅当时写道： 听说杭氏西子湖上的雷峰塔倒掉了，听说而已，我没有亲见，但我却见过未倒的雷峰塔，破破烂烂地掩映于湖光山色之间。落山的太阳照着这些四近的地方，就是雷峰夕照，西子湖十景之一。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见过，并不见假。 秦放慢慢地坐直了身子，他紧张的手指都在发颤，重新回到搜索栏，又搜了好几个自己想到的关键点。鲁迅《论雷峰塔的倒掉》发表于1924年11月，而现在的雷峰塔是2000年重建的，2002年竣工。也就是说，1946年白鹰和秦来浮游西子湖时，当时的湖上根本就没有雷峰塔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